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淡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大家好，我是 Kevin Ho， 你现在听的是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的网络媒体。 星期五晚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啦，返嚟第三節嘅足球频道，咁经一拖下声先啦，嚟咗。 喂 ,hello, 咁啊，有冇嘢读下可唔可以？ 有啊，EV 就帮我哋提供咗其他几队，一阵嚟紧我哋都会讲下今个礼拜啲嘅赛事啦。咁有啲新消息讲啊，车仔就 confirm 咗阿戴维雷斯就听日唔踢得， 系 伊杜就翻嚟，奥斯卡就未 sure 嘅。咁另外咧就曼联方面咧，寿司仔有啲病，听日做检查先决定出唔出得 场。心病 系咪啊？唔知啦，或者系有肾亏啩。 系。 咁啊，以上两个消息都嚟自官方嘅 Twitter 嘅。咁另外咧就话莫耶斯咧就讲咗，就话佢一月咧就会买人嘅。 嗯。 咁啊，大致上咁多啦。 系希望唔系即系点讲咧？佢买人咁啊。最又就手嗰几个无谓啊，屌又搞紧亲人，大家唔开心咧，又系变恩师啊？ 唔系啊，我想 加 唔系啊，讲 真，莱斯唔系留唔系坚噶嘛？ 我嗱，即系你开季前屌过我，真系纽卡素执咗个亮剑翻嚟啦，中间亮剑卡巴耶同埋边个啦？ 俾你先算啦， 叫你五千都执啦，亮剑老实讲， 唔系讲屎讲屁都冇用嘅，你要有咁嘅江湖地位，喐得到人， 宁愿俾人坤个价，老实讲句都好有用啊嘛，呢一刻系啊， 买美斯最紧有用， 屌你 伤紧啊，屌你！ 中间唔够硬正啦，仆街 晒， 买翻啲 dirty boys 翻嚟啦。 我高个美斯咯， 系啊，咁啊，讲翻嚟都要讲讲今晚啊，盛事啊，咁啊， 世界杯抽签 系啦，咁啊，电脑有得睇嘅 ，OK， 电视有得睇嘅， 中央台有得睇嘅， 无线都有得睇嘅 ，TVB 啊最好唔好睇 ，OK 啊，嗱又系咁啊，有熄灯精神啊。总之唔鼓励大家睇 TVB， 唔好啦，又但求就手啊！人又话人哋逼你睇啊，又冇选择。 而家先睇埋， 讲捻晒啲选择俾你听啊！电脑啊，大捻摆有得睇啊，话俾你听，睇到你唔睇都得。 嗯， 咁啊，今晚就12点，咁啊，本来我哋都想做直播啊嘛，但系冇办法 啦。 巴西就唔系欧洲，咁所以咧就。 唔系， 人哋都其实咧就都系抽签时间系中，即系朝头早中午嘅时间嚟嘅。咁、如果喺欧洲，我哋咪可以直播到咯。 大师都得嘅，大师个节目重要啊。 佢会讲噶啦，佢今日我谂佢一路都会讲住噶啦。咁大家要留意住啊，大师个节目啦。咁、我哋就直播唔到啦。咁但系唔直播都可以吹下水嘅。咁、留即系最有结果就留意翻星期二嘅 Hot Ball Song 啦。 基本上 Round One 即系总 其实都好多是是非非嘅，但系呢个 draw 都咁。Steven 留意到啲咩先？今晚 首先佢分四个档位啦， 系嗰四个 pot 啊，要讲 啦。第一个 pot 就系 其实五个啊，今届 五个 pot 有个所谓叫 pot X 啊，你知唔知啊？一阵解释俾你听。 OK， 咁首先第一个 pot 就系、是、大家知道就系所谓种子队啦，排最前嗰八队啦，咁之前大家已经有好有争议性都讲过，譬如哥伦比亚、巴西啊、林沈沈嗰几队啦，咁 pot two 咧就系非洲嗰堆。 非洲加南美， 非洲加南美啦，智利啊、瓜多尔啊、加纳啊、尼日利亚嗰堆啦。Pot three 咧就系亚洲 区， 同埋中北美洲， 同埋中北美洲 系啦，咁即系澳洲啊、伊朗啊、日本、南韩、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墨西哥、美国。好啦 ，Pot four，Pot four， 犀利啦， 欧洲嗰堆，剩翻嗰堆，咁正常系呢四个 pot 嘅，咁我唔知 pot X 系咪就系话而家。 分解釋一下啦，分嗰個法國入咗去之後咧，就要再抽籤定點樣？ 嗱，解釋一下啦。咁你應該正常32隊，四個 pot 就應該每隊每個 pot 就8隊 噶嘛。 但你發覺 pot four 咧就多隊出嚟嘅。pot four 咧就有就歐洲咧，就因為而家今屆就有9隊。 嗯， 咁咧就係波克，跟住仲有呢、這個 克羅地亞、英格蘭， 你數啦， 法國、OK、希臘、意大利、荷蘭、葡萄牙同埋俄羅斯， 9隊。咁點搞呢？首先咧由頭講起啦。今個禮拜第一個咧最大爭議咧，即係一路啲人都覺得好非議嘅，就係、是、呢個 pot one 啊，個 pot one 嗰啲係種子隊嚟噶嘛。咁但係啲種子隊咧就發現咧就有比利時啊，有哥倫比亞，有烏拉圭、 瑞士。 烏拉圭你都仲可以講下，因為佢個、如果係世界盃嘅歷史，佢係嘛攞 世界冠軍 Belgium 即 係咁啊。咁最騎呢就係瑞士啊嘛。嗱、你今屆最令人爭議嘅就係咩？因為佢嗰、那個近你真係 FIFA 啲嘢解咧，就真係冇撚得解釋。最近其實真係好撚多啲嘢，譬如話 Ballon d'Or 啊，壓後投票啦，壓後截止投票啦， 呢個黐撚線啦，直頭 黐撚曬線嘅，即係列貝利都講啫。屌你老咩，大佬我難得有一屆啊，有得入圍，你咁樣玩鳩我，即係點解會咁咧？因為佢想，譬如 Ballon d'Or 嗰度已經好離譜啊，因為佢截止咧，佢延長個截止就因為佢想等埋。 附加賽， 等埋嗰場附加賽，咁你然之後就等啊英雄斯朗拿度出嚟，咁啊，然之後贏得漂亮啊嘛，然之後等大家就會等埋嗰兩場附加賽，咁咪改嗰啲票就去咗斯朗拿度度咯。所以咧黑暗嘅呢個真係FIFA搞啲嘢真係有陣時真係即係百乃達年代係真係太多嘢就係值得受到抨擊嘅。咁然之後呢個世界盃亦都係啦，第一樣嘢佢做嗰樣嘢咩？佢好奇怪啊，完全好難解釋就係、是。佢無端端將嗰個 setting 咧就定喺2013年10月 ，OK 就截咗噶啦。咁十月當時咧排第一位嘅就是西班牙，第二嘅就是、即係世界排名嘅講緊，就是、順序數落就是西班牙、德國、阿根廷、哥倫比亞、比利時、烏拉圭、瑞士咧就排第七嘅。咁呢7隊咧就好順理成章咧。就用當時嗰個排名咧，咁所以呢7隊就擺喺個世界盃嘅 pot one， 咁啊加埋主辦國啦，主辦國其實好奇嚟噶，你如果喺個 pot one 度咧，巴西個排名係最低嘅，因為佢喺10月嗰陣時咧，佢個排名係世界排名係第11嘅 ，OK， 咁咧個 pot one 就係咁樣走出嚟啦。好啦，個問題出嚟咩咧？即係你話呢個公平性唔公平性咧，就真係有撚排你拗，因為你淨係個 pot one 咧就計世界排名。但係你個 pot 2, 3, 4咧就計 geographical 嘅， 冇錯， 即係計翻地理地域性嘅。咁所以你根本毫無公平好講噶。咁啊呢個講完啦。至於個 pot X 咧就點啊？嗱，今晚抽籤咧就真係即係奇景嚟嘅，因為其實好多人咧就已經話呢、這個咧就去到3號啊，即係早兩日，今日6號啦，3號先定好曬個 pot 2, 3, 4嘅。咁然之後就好多人喺未定個 pot 2, 3, 4就話：喂，你而家數埋。有啲人心水清嘅，你9隊歐洲喎，咁你點擺啊？究竟啲 pot 咁而家到最後咧，即係終於都係出現呢個問題嘅，就係、是、個 pot 4咧，個歐洲區有9隊，咁即係話咁點咧？今晚抽籤咪好怪嘅。首先咧就 抽中歐洲先。 嗱、巴西就一定係 A 組噶啦、，A 1嚟嘅主辦國。咁其實正常咧，你應該就係一抽咪抽呢個 pot 1嘅嗰7隊咯，就擺翻喺 B、C、D、B 至 H 咁多組，咪擺咗個 pot 1先咯。但今晚唔係㗎。今日先抽 pot 4， 歐洲 就抽一隊出嚟，嚇抽一隊出嚟，因為佢好公平嘅，佢又唔係計排名，如果你計排名，應該最低嗰度係波克啦，咁應該攞波克出嚟受死噶嘛，因為點解咧？佢有一個原則就係每一個組別咧係唔可以有3隊歐洲嘅，最多 maximum 係2隊嘅，咁啊所以點解會走個 pot X 咧？首先咧就係、是、啊唔係，首先今晚咧佢第一樣嘢抽都係會抽咗個 pot one 嗰度先，嗰7隊咧就會擺咗去 B 至 H 組，然之後咧就會同一時間咧第二個 step 咧就會抽個 pot four， 就會揾一即係會抽生死籌啦，黑社會就抽一隊歐洲嘅出嚟，咁然之後咧第三個步驟會做咩咧？就會抽一個所謂叫 pot X 啊，就係咧將嗰譬如話舉例嗰隊A 組係巴西啦，跟然之後，譬如話舉例 ，C 組係阿根廷嘅，舉個例，或者然之後仲有E 組係哥倫比亞嘅 ，H 組係烏拉圭嘅，總之將嗰4隊嘅 pot one 嗰4隊南美，就會拎咗出嚟，就變咗做一個 pot X，然之後咧就先搞掂嗰隊 欧洲， 我哋不幸嘅欧洲先。我哋欧洲一抽出嚟就一定系摆喺嗰，即系对嗰四组是哪一组啊？冇 choice， 即系佢唔系有八个 choice 嘅，佢系有四个 choice 嘅啫。 嗯， 咁所以即系好捻奇嚟噶。咁所以咧，即系但即系再唔明好简单啦。譬如话。好啦，好不幸抽咗对意大利出嚟，咁嗰对意大利咧 就 一定系唔系摆巴西嗰组，就摆阿根廷嗰组，或者哥伦比亚，或者系乌拉圭嗰组噶啦，冇得冇再冇选择噶啦。咁呢个咧就所谓嘅个叫做 pot mix 咯。咁呢个系即系几捻怪嗰样嘢。咁同埋就另外一个特色啦，我谂就系32队冇人系会想摆个 A 组啦，即系。巴西嗰组就 极有可能系好卵癫噶，即系如果咁样讲嘅话，即系巴西、阿根廷可能会喺分组赛撞正 Pop Four 叫做最强嘅意大利、荷兰、法国，是但三队抽两队， 我哋而家 跟住然之后 Pop Three 加队美国或者澳洲落去。 你举一个例啦，大家都系揾紧一个死亡之组出嚟嘅啫。咁咧最死亡嘅组合，我可以举一个出嚟嘅。譬如话好不幸嗰九队咧，抽咗对荷兰出嚟。OK， 荷兰啫，抽我唔加产 A 组啊，摆巴西啦。屌你老味，跟住之后 Port Two 抽对 冇 Port Two 啊 ，Ivory Coast。呢、這个 象牙海岸， 象牙海岸，OK， 再加对 Port Three 睇下咩先， 冇 Port Two 噶啦， 有 Port Two， 有 Port Two， 唔系你拣咗对之后，因为你唔系 啊，你对荷兰跌咗落去嘅时候就唔会抽 Port Two 噶啦，系会抽翻 Port Three 同 Port Four 噶， 唔系，你系噶，我冇错噶，佢咁你 Port Two 同 Port Three 要抽翻对落去个。嗰、那個 A 組度噶嘛，咁啊加對象牙海岸咯，再加對咩咧？當你最撚強係日本或者墨西哥咁撚樣咯。咁你咪其實嗰個 Port Three 啊，真係死路一條嚟啊！咁家仔你睇到可能嗰啲亞洲同中北美洲咧，即係抽邊組都差唔多死緊咁滯啊！咁啊，即係呢個就比以往嘅抽签系复杂好多咯，即系我谂比以往几届嘅抽签 啊，唔系啊，真系有机会系冇 Port Two， 冇 Port Two 啊， 得七队嘅啫， 因为 Port Two 得七队啊嘛，所以基本上 唔系错，因为啊唔系 Port Two 系啊，所以最有恐怖嘅系话巴西抽对荷兰撞意大利， 再加对欧洲 系啊，加日本 啊， 系咪会唔系会啊？系咪啱啊？啱啊 ！Steven 同阿丁啱啊！因为你嗰队，譬如话你嗰队抽出嚟嗰队荷兰，嗰队荷兰就会摆咗落去 Port Two 噶啦嘛，因为 Port Two 系得七队噶嘛，咁你 Port Two 抽咗噶啦嘛，即系如果你譬如话荷兰摆咗落去巴西啦，咁就当 Port Two 抽咗咯， 系啊， 咁咪 Port Three 加到日本，咁你 Port Four 继续抽噶嘛，譬如话 Port Four 抽队 法国、 意大利啊，哇，咁咪嗰组咪变咗最后就变咗巴西、荷兰、意大利、日本咯， 但你以为打紧四强喎、啊？ 够唔够死亡啊？呢、這个 咁即系搞鸠巴西 呢、 這 个组合咪得噶？ 吓、啊，搞鸠巴西啫， 唔系巴西惊， 只搞鸠巴西，系搞鸠所有南美嗰四队 啩？屌你啦咩？ 唔系你冇乜办法，你而家突捻咗去九队呢个欧洲出嚟啊嘛？当 然我哋最开心嘅就系冇啦，巴西、意大利、葡萄牙喺晒度啦，系咪先？咁大家知道唔讲？ 系我哋最希望就 系 咁咯，巴西嗱，如果我哋真嗰啲通常，如果 系啊系啊，我真 足球频道组合啊，足球频道组合就 系意大利。 巴西、葡萄牙、 意大利 啦，意大利冇 三隊， 冇三隊， 墨西哥 加翻隊，墨西哥、美洲、亞洲嘅， 墨西哥 死亡就墨西哥啦， 加隊美國其實幾好 ，OK 喎， 因為騎士民做領隊啊，你老尾都有啲歐洲元素啊，我都幾過癮噶，係咪先美國、巴西，跟住加葡萄牙，加呢個 意大利， 呢個就足球頻道嘅提供嘅組合。即係佢個人咯， 最憎嗰啲啊， 係啊，咁大家其實都係其實全世界傳媒呢幾日都係噶啦，就喺度尋找緊呢個最死亡組合咯。 會唔會抽咗對？ 英格蘭就話，唔係英格蘭咧，英格蘭有一個好得意嘅角度嘅，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嘅。有幾張報紙就係咁講啊，屌你老母呢個咁嘅抽籤一定係假啦，佢先搞定係假嘅。跟住佢就話：我哋呢幾年，屌你老尾都係。即系同阿拜达啲仇口都已经唔少噶啦，得罪个即系大家都得罪咗啦。譬如话又揭发呢、這个 收钱 FIFA 收钱啊，譬如话成日我哋又会重伤拜达，佢冇啊， 那個 Pod X 那隊肯定是我們來的啦，屌，跟住之後我們一定擺了巴西那組啦，屌、 啊、我不 已經做了、 啊、 有些英國傳媒是這樣想 的，讓我造假一定不會擺巴西、啊、英格蘭當然是對阿根廷 啦、啊、那又不是、啊、英格蘭呢就他們覺得自己很不幸，一定是抽了他們出來的，咁、啊、他們就想揀四隊南美呢，好多好有幾多嘅聲音係想擺邊隊，你知唔知啊？擺烏拉圭， 係 因為想佢哋覺得佢哋可以應付到蘇亞雷斯 嘅。哦， 嗱，因為今屆其實今屆咧個世界盃咧都算係，亦都係另外，我諗都係少有咧係比較即係小滄海為珠噶啦、嗯。即係你話嗱，你當今世上嗰啲啊大炮啊，真係齊撚曬喺度噶啦，嗱、嗯，美斯啦。阿古魯啦， 勉強咪得兩個咯， 法卡奧啦， 蘇七啦，阿斯七， 即係幾大當今 對對都有 icon， 幾大中咁啊！阿根廷有兩個嘅，咁啊阿美斯加阿古魯嘛， 哇，嗰個都算啦，屌你老味， 乜算？哇，幾支大炮噶？你話 好多人爭啊，古魯 早機打起咗咁啊，迪維斯你都要計一條噶，大佬，喂，大佬擺七個前鋒都得阿根廷，即係再起古恩咧。 唔係 icon 我都咪少咗兩個嘅啫，一個就係伊巴咯， 伊巴咯， 同埋啊巴爾咯， 啊巴爾啊唔撚當，即係巴爾你唔，我話俾你聽， 當 巴爾你唔可以計嘅，巴爾你就當佢係賴恩傑斯，係呢世都唔會有得踢㗎嘛， 咁咪當伊巴啦，伊巴啦， 係得伊巴啫， 伊巴咯，係得一個伊巴，咁所以今屆其實就有呢個即係，所以英格蘭又幾得意啊，佢哋係想抽烏拉圭咯，佢哋當咗自己係。佢哋已經當自己係不幸嗰個嚟㗎啦，咁而家就即係因為之前有啲聲音就話：屌你咪我好啦，唔公道喎、啊！你嗰九隊一係咪梗係新嚟新豬肉啦，拉隊波啊出嚟啦，唔加查最低排名就第一次入世界盃嘅，拉佢出嚟咪等佢擺個 pot 的數咯。 鄧傑斯真係咁真係咁講喎，其實 pot one 嘅四隊歐洲係幾著數下㗎喎， 係 即係老實講句 ，pot one 四隊歐洲，就算我當你哦，即係最難打嗰個啦 ，OK 瑞士或者 Belgium 啦，比利時咁計，你揀一隊歐洲最強哦荷蘭，但係你飛翻落去嘅時候，你跟住嘅就係你要抽返 Africa 嗰組㗎嘛，收返即係中北美同埋非洲㗎嘛，你揀對象牙 南美 ,ok, 美 你揀對你揀對即係呢個非洲嗰邊最強科特迪亞，咁你再搭住 Pop 3嗰度，其實嗰四隊反而易打啲㗎喎，問心講。 其實之前呢佢呢個 Pop 3 真 係 易打啲 㗎，英格蘭就咁睇啦，但係呢其實周邊有好多報道呢就係話屌你有冇為撚咗法國嘅。為法國而要令到法國避開一啲嘢嘅，咁啊，喂，呢個係一個手段係擺大上， 好多陰謀論， 拍天尼唔撚好同我爭，我下屆要連任，即係其實第一新聞先爆得最勁係呢單嘢先嘅，即係話呢個 Pop X 咧係為法國隊度身訂做。 嗱，今晚有邊個抽籤咧？有咩球星即係會去？ 喂，今晚個 show 幾 好 睇，好 緊要㗎， 數下有邊幾個啊？ 朗拿度喺度， 大哨喺度， 斯丹喺度， 係。 费高喺度， 卡富 喺度， 因为俾你话唔抽， 其实 系俾你话唔抽， 系俾你话唔抽就揾咗卡富代 晒。 其实谂下，当年皇马五条烟差唔多喺晒度噶， 好似冇碧咸， 冇碧咸， 冇，唔知有冇碧咸咧？ 大使唔知有冇去，系啦。咁所以咧，赛前即系抽前咧，斯丹已经讲啦，佢就话即系希望法国队抽嘅咧。是最強拼落去，因為點解呢，即係一開頭 輸都冧啲， 唔係佢唔係咁講， 輸都有啲藉口。 佢就係話，即係希望對波一開頭對最強嘅時候已經 ready 喺一個最高嘅狀態。我諗呢、這個佢呢個番説話係冚熄翻，即係個法國個陰謀論嗰件事啦。 唔係，同埋另一個關鍵咧，我呢度另外一個關鍵，我哋就而家就冇得推測啦。咁我諗就呢個要留翻俾波桑啦，就係、是、就到時就要睇嘅嗰個，其實要好睇嗰、那個。今晚其實要留第一樣嘢要留意嘅就係嗰個 A、B、A、G、H 組個 pot one 個分配啊，因為呢個係 走線 個走線啊嘛，咁呢個就呢、這個咧就即係所以今晚大家要留意啦，即係要睇下睇下嗰個八隊 pot one 係即係會唔會？譬如話特別留意，可能係巴西同西班牙會唔會黐埋喺一條線？ 十六 黐線啊！ 呢個一定要留意。 係啦，呢個就真係黐線啦。咁啊，所以呢啲要留意啦。咁啊，當然啦，你話嗰個 pot one 就好多人會望住瑞士㗎啦，牌面睇應該係瑞士最弱啦。咁啊，呢個亦都有另外一個陰謀論走出嚟嘅，就係點解即係伯禮達要將嗰個設定要定喺2013年嘅10月咧？ 唔係2013年嘅11月呢，因為佢係瑞士人啊嘛，咁所以呢又有人咁講啦，咁所以呢 FIFA 呢係一個真係呢充滿住陰謀論嘅一個係呀，即係每樣嘢都係咁樣樣，同埋就係、是成個世界盃啦，我諗就即係之前我都冇乜提過啦，咁又冧咗個主球場啦，咁而家就好多人就擔心就係話 搞唔搞得嚟啊？ 因為12月1號咧，其實佢哋有所有球場應該要交貨啊，咁但係而家就5、6個係交唔到嘅，咁咪要再褪啦。咁啊即係據當地嘅報道就係話，其實就有啲球場係真係驚即係finish 唔到啊，咁但係有啲喺巴西當地嘅即係做 infrastructure 嗰啲就話啦，大家唔好將個 focus 淨係擺喺個球場度啊，佢話呢其實呢好多地方呢係由機場去酒店呢嗰條路都未搞掂都未必會搞得掂到，咁你巴西人就係咁撚樣，咁呢個真係即係我哋都講好多次，即係而家辦呢啲咁嘅世界盃係完全冇準則，譬如話即係亦都唔會理你嘅民主自由啊，嗰啲嘢唔會靠啊，或者 infrastructure 嘅嘢亦都唔會靠啊，即係如果你講失職嘅，我可以咁講囉，即係其實係應該炒幾條友啊，或者搵幾條友出嚟負責咁，但係 FIFA 你發覺就係唔撚使負責。 唔係同我哋個政改方一樣 一樣㗎咋。係啊，呢個組織係一個非常之爛透嘅組織嚟。 喂，補充返頭先嗰個抽獎嘅嘉賓應該係有英格蘭嘅赫斯、巴西嘅卡夫。 哦，赫斯有份。係 啦，咁就意大利嘅 世界盃冠軍嘅中鋒啊。 係啦，應該冇、我冇睇錯，因為多謝 Chip 咧，佢俾咗提供我哋啦。咁意大利就係簡拿華路，阿根廷就係金巴斯。西班牙嘅希亚路， 金巴斯都有啊， 系啊， 哇，个样唔知变成点、 啊，好肥啊，我记错， 系咪啊？ 西班牙嘅希亚路，法国就系斯丹，同埋德国嘅马图斯， 马图斯哦，马图斯就成日会见到佢啦，吓、咁就仲有就诶嗰边，今晚就仲有可以留意一对。主持人啦，我哋未必識嘅，咁但係聽講就係一個巴西嘅當地好出名嘅節目嘅主持人嚟嘅，咁但係呢就點解會留意下佢呢，就因為有啲人權組織啊，或者嗰啲種族嘅歧視嘅組織呢，而家就要出嚟徹查，咁呢個呢就因為呢就聽講話呢就又係有啲種族歧視嘅問題，因為故意就揀咗兩個白人出嚟，咁巴西當地呢就覺得就係有一啲膚色上嘅歧視啊，即係因為佢話未冇乜嘢理據去提供到點解會揀嗰兩個，因為嗰兩個呢係同不嬲都係做一啲同足球節目冇關嘅，即係譬如好似舉例即係阿叻阿叻係識足球嘅，即係你揾咗咩哎，我唔識嗰啲名喎、即係總之揾咗啲當時得領愛回家嗰啲男女主角啊，咁樣做主持人咁樣啦，我哋唔識，即係咁樣啦，句詞咁，所以今晚可以留意一下嘅。咁同埋我諗個 show 應該會幾好睇嘅，因為會有啲南美嘅音樂啦，所有即係一定會熱熱鬧鬧咁樣啦。咁就特登擺咗一個度假村嗰度去做嘅。咁啊，呢個度假村都係將會係首位心炎啦，因為另外一個即係世界盃今屆嘅世界盃嘅特色就將會係示威啦、示威遊行啦，咁今晚應該都即將開始揭開個序幕㗎啦，咁所以即係呢個要睇住啦。黑幫會係稍後我諗到正日嗰陣時開波啦，今屆唔會有咁多，但係你睇到個 Confederation Cup 嘅時候係好令人擔心啊，因為嗰個真係要即係直情係搞出人命啊，大佬！即係嗰個示威係好犀利嘅，即係當晚我仲記得決賽咧係操到去靠近即係球場非常之近嘅，咁所以即係呢、這個即係保安問題亦都係今屆其中一樣嘢即係受關注嘅一個 factor 啦，咁就係啦，12點開始啦，仲有咩補充啊？即係如果抽籤就。 冇咯， 大致上系咁啦，咁睇下你自己对爱队今晚会点样抽法啦，大家都会望住自己对爱队嘅，咁 几多点啊？ 十二点啊，十二点，记住，唔好睇无线 ，OK， 唔好睇比赛， 上网有得睇嘅，而家 系好正，上网有得睇啊，咁翻嚟就讲下嚟紧啲赛事咯，好唔好啊？ 好啊， 咁翻去又系英超先啦，英超有咩波踢啊？ 曼联对呢个， 我哋今晚冇乜留意啊，大佬真系。 曼联对纽卡素 早波，曼联对纽卡素系咁啊！意外一场又系好令到曼联球迷担心嘅。 赢紧啦，系 唉，唔点赢紧啊？上一场 好乸热， 纽卡素就赢咗几场之后咧，就输翻场俾卡迪夫啦。输翻场俾卡迪夫咧，讲真又唔系输死，又唔系话成场波输得晒嘅，成个 唔係輸俾 sorry 史雲斯講錯，又唔係話成場波一面倒嘅，我3-0咧就即係有兩球，首先就係、是、其實一路 hit 住1-0，跟住 Yonjo Surfi 入第二球嗰球波咧就屎忽撞棍，嗰下咧係。即係撞棍，即係嗰碌棍係拗撚死咗呢個紐卡素嘅。咁啊，成場波其實話唔係話輸曬嘅。咁同埋要留意就係今屆紐卡素打強隊係即係有一手嘅。咁所以就作客去曼聯啦，亦都係好多好多年都冇贏過。咁啊，睇下會唔會禍不單行啦，再破埋呢個紀錄啦。我就即係完全不樂觀嘅，因為首先一樣嘢就係、是、如果紐卡素保持住個唔太差嘅狀態咧，然之後調整一下心態，趁你病攞下你命 ，try 下你，唔係太過保守嘅踢法咧，咁就即係兩睇嘅啫，或者係和波咁樣樣都可以啊，攞分係唔係太難嘅，即係坐住一分嚟攞紐卡素。 補充少少啦，咁就紐卡素係由72年開始到而家係未試過喺奧脫福 72添啊， 係啦，未哪試過作客贏過嘅。第二樣嘢咧就係阿肥童咧，今場係累積5個黃牌係唔出得 停賽 嘅。 咁啊，前面就係、是、 咁啊，前面有呢個韋碧克。加呢个小豆 赞卢沙啊，唔系 OK 小豆 OK 好捻强， 好捻强。 如果云佩斯系即系啲心病好翻，应该出云佩斯嘅， 系嘛？咁啊好啦，咁啊仲有呢场之外仲有咩啊？咁啊另外嗰几队大嘢睇下先啊，利基又会对韦斯咸。伊士卓啦，赢紧啦，系咪应该？ 赢啦，赢啦。修咸顿啊，对曼城。 修咸顿主场就对曼城，咁曼城都执到条好丑嘅，对住一对下滑紧嘅修咸顿嘅，咁啊再又呢场波应该又系都系，哇！其实几队都几好踢。 士笃城主场就会对住车仔。 系呢场我反而可能会。有少少暗涌嘅啫，我覺得。 繼續啦，嗰條籃啦，史篤城入波先咯，你咪。 新特蘭啦，就會主場對熱刺。 係。 咁啊，呢個係啊周六尾場嘅賽事啊。 周六尾場都有得打喎，新特蘭對 熱刺有。點半開波。咁啊，到星期日咧。 另外就星期日就富咸會對阿士東維拉啦，富咸我覺得呢場咧嗱搏大命㗎啦。因为咧打埋呢场都输冚家铲噶，真系跟住嗰啲咧全部系唔知对曼城啊，好乸强啊，对爱华作客对爱华顿，主场对曼城，咁啊随时如果你话输捻埋俾阿士东维拉，随时可以输7-8场嘅大佬一条 straight roll 落去咧，咁所以喺呢场可以搏下命啊，咁啊即系睇下点啦，富咸一定搏命嘅呢场波， 周日系啊，12点 阿基对爱华顿 系啦。阿基就对我话顿啦， 有冇咩睇法？大家， 唉， 嗌边队先？嗌边队先？唔系，我咧就我头先讲咗啦，即系爱华顿都谷尽力搏曼联嗰场， 系啊， 搏唔到两场啩？ 应该搏唔到 吓。 我都 Steven 咧 ，Steven 咧， 我唔敢买呢场。 我系有。阿華頓係會有啲暗湧嘅，因為今屆呢隊波係對強隊咧， 呢隊波 係有一手嘅，佢對 有真 係。今屆車仔輸俾佢啦， 係 曼聯又俾佢搞掂啦，咁就算利物浦都打到好燦爛嘅3-3啦，咁變咗就我相信呢場係對阿基嚟講一個幾大嘅考驗。 我相信個領隊啊。我答你嘅系，即系我相信个领队啊，马天尼斯啊，所以我有保留啊，我唔识答啊。正常地你俾我拣，我系买阿基噶，但 唔系咁 马天尼斯揸住， 如果你讲领队咧，我又咁讲领队嘅话咧，马天尼斯揸个韦根咧，佢揸咗几年咧，只系赢过阿斯图一次， 但系佢 其他系全部 唔系。但系马后炮讲，其实事后讲嗰晚，譬如佢赢曼联咧，我就谂翻翻嚟一样嘢咯。呢個領隊雖然話嚟自西班牙，但因為佢喺英格蘭混咗好耐，同埋佢喺低組別啦。史雲斯嗰時，其實史雲斯嗰時你忽略咗一樣嘢，就係、是、其實佢都有一個佢經過咁多年嘅執教咧，其實佢好識去 boost 嗰個 passion。 係， 所以佢好啱愛華頓呢樣嘢，係我哋可能以前忽略咗 全中， 所 以 係啦，而家呢段時間你覺得佢好夾嘅？ 呢場係辛苦，我會覺得辛苦，但係譬如頭先阿傑斯第一節都有講啦，梅拉斯係係咪梅拉斯啊嗰、那個？ 係梅拉斯， 係 fit 嘅，呢排 fit 嘅。即係你問我咧，如果呢場波阿沙加出得翻咧， 冇 好啲嘅， 冇忽略仲有巴尼啊， 係啊， 未借過噶， 唔係，我反而唔係驚呢個，我係反而擔心係盧卡古。 Lukaku 着咗呢个先至系 真系他着咗。 其实呢个对咁多，其实讲真，佢上一场对曼联嗰场个冲击力其实又系好啦，恐怖。对利物浦亦都系，即系其实利物浦场大家都话佢其实佢唔系好嘅嗰场波，但系佢都执到两球。嗯、即系其实我会觉得就系我会担心嗰、那个嗰对前锋多啲。你话其他个中场对烂仔讲真，呢两年嘅阿基对住奥华顿赢都系赢一球嘅啫。即系辛苦嘅， 但你对 和就和咗好多铺啦，和就和咗几剂嘅。咁你见到就即系就算莫雷斯带又好，而家马天尼斯带都好啦。我觉得呢场我会形容系打同西布朗咁咯。你当佢会打佢上一场对西布朗嗰种辛苦度就系、是，会令到阿基中间冇咁易耗波。可以嘅话，如果我系云家，我会宁愿用得翻就用翻嗰四个耗波嗰四个啦。即系 卡苏拿、 卢斯基、卢骚， 再加阿迪达， 加埋阿迪达后边、哦，我宁愿唔出法文嚟。 嗯，继续更新一下 EV 啊，啲伤兵啊等等所有嘢先啦。咁啊，去到纽卡素佢就话 forward 嘅呢个帕比斯斯斯咧就仍然系要需要过一个fitness test 嘅，即系叫做咩啊？叫做体检测试啦。咁啊，仲有呢个咧就系、是、Ben Arfa 咧就应该系 fit 嘅。咁啊我想话俾你听就未，其实冇所谓啊。C C 就因为最近其实都唔使点考 佢 啦， 因为 顾下 friend 啊嗰扎嗰啲咁已经搞捻掂噶啦。咁啊，所以就唔需要靠呢、這个，唔需要太靠呢个 C C， 反而系成堆法国兵啦。咁啊呢段时间就。咁仲有发明利啊，就可能系因伤休战啊，咁佢呢个系啊 EV 嘅补充啊，吓、嗯，咁啊，仲有就仲有边啲啊？英超 讲尾场咪咩咯？ 星期一就系史云斯就会对侯城啦，系啦，咁啊史云斯亦都系今季嘅主场啊，赢得好少啊，呢队波都系 不嬲主场都唔系特别高声噶啦， 系啊系啊， 佢、 啊、 上个礼拜赢纽卡素都系真系有啲。估佢唔到， 估佢唔到啊！嗰场波执下粒咯，咁你神来之笔啦，将双双入两球，咁啊拉斯嗰个靓嘅，但你叫再射翻得唔得咧？唔得咯，系咯，即系咁样一只咯，好多靓波啊！上个礼拜真系 周中真系好多靓波， 好多靓波吓。咁啊，阿京一有冇心水提供下？即系英超系啊，即系有冇边场你特别想讲啊？ 冇啦，都系 差唔多。 我觉得利物浦嗰场唔系咁易打咯，即系对韦斯咸 又唔系啊， 唔系嘛， 唔系啊，我觉得好 都好辛苦， 我登去买佢咯， 好易打， 韦斯 咸我登我要佢啲场，唔系唯一好似就系听讲卡奥尔佢出得翻， 反底都无力啦， 冇乜力啊，同埋你要见到嘅系即系苏七真系 fit 捻到。非常傻捻咗又好难。 我重新考虑，因为杰斯咁有信心就要就冇得买住。 好捻有信心，你嘅真系。 我都好捻有信心。 好捻有信心。 热得滞唔拣呢队。 系啊， 个礼拜。 系今个礼拜推介利物浦啊。 喂，英超讲完， 讲下德甲啊，个德甲要喂嘥少少时间讲下。 对拜仁。 今晚就有场纽伦堡对缅恩斯。咁纽伦堡咧就继续灾难性嘅一季啦，咁啊 超灾难。 咁啊，首先咧就歇冬前咧就剩翻两场波啫，每队德甲都系。咁啊，纽伦堡打到呢一轮咧都未开斋，排紧尾二八和就六负系咪？应该系啊，六负14场波未捻赢过，都唔知搞乜捻嘢。咁啊，呢场波就哇睇入中意日本队啊，今晚可以睇下喎。三件喎、啊，大佬，青浦宏志啊，长谷部城啊，就喺纽伦堡嘅，跟住缅恩斯嗰边有冈崎慎司啦、啊，咁仲有你上个礼拜问过我，突然间答唔到你咧，就系、是、一个韩国仔啦、啊，其实嗰个韩国仔咧啊，真系唔记得，即系突然间都唔记得嗰句，其实应该要介绍下噶，喺今季上季唔系 sorry 今季喺巴蜀过嚟嘅，其实如果大家有睇欧霸上季嘅巴蜀咧。我见过呢个僆仔啊，朴主浩啊叫做，咁咧就多数踢左闸位嘅，咁因为肥仔乜咁样啦，就啲好前斗下嘅，即系嗰个风格踢波就，咁可以留意下呢个细路仔啦。咁今季过嚟缅恩斯都踢嗰10场8场到啦，咁、所以今晚嗰场波就可以留意下啲亚洲球员啦。咁另外就今个礼拜会有几场大波啦，当然唔少得嘅就系呢、這个。多蒙特嗰场啦，对呢个利华啦，系星期几踢啊？喂， 好似星期日 吓， 星期日， 星期日， 星期日踢咩？ 系啊， 多蒙特對啊，唔係 ，sorry， 多蒙特對利華古信，星期六嘅凌晨點半，即係到第四日啦。 哦 ，OK， 點半啊？同新特蘭對二次同時 哦，尾場德甲尾場係見到見到見到。咁啊，多文會對即係就係、是、呢個第三位對第二位。咁啊，上一場就兩隊都會贏波，兩隊都贏波啦。就利華就應該係3-0贏，唔記得邊隊。多文就係3-1就作客贏免恩斯嘅。咁啊兩隊。嗱，首先就多文主场啦， 你 话如果讲 3-0主场赢纽伦 博，OK， 哦，赢纽伦博系赢嗰队未赢过嗰队，咁啊嗱，提几样嘢啦，第一就系利华近我谂十年八年咧，作客去亲多蒙特咧，我记得系真系大约系得一季半季赢过下波嘅啫，咁啊输系多过和添嘅，经常都系输波嘅，呢、這个第一点要留意啦。但系今年咧有个救星嚟咗啊，孙兴文。咁孫興文咧，上一場對紐倫堡入兩球 ，OK。咁然之後跟住咧，仲有一樣嘢就係咧，呢條友仔如果大家心水清咧，上季咧佢喺漢堡嘅時候咧，漢堡係2-0呢個多蒙特嘅，總共夾埋入咗7球，7球裏面咧有4球係孫興文入嘅。呢條友好似打親 多蒙特 著火嘅，咁、所以今屆要睇住佢近況係 fit 到漏油啊！上一場對紐倫堡咧係。好 fit 嘅，同埋我覺得有一樣嘢咧，就係、是、開始慢慢成隊利華咧，身邊嗰啲隊友啊，即係佢身邊嘅隊友咧，開始已經摸到佢究竟點樣踢法。孫興文，你點樣欣賞佢咧？其實咧，你佢嗰種邊走邊射，你交到個波落去佢個左腳，佢唔使攞波嘅，跟住順勢射嗰下咧，多數都入嘅。呢個係差唔多個絕招嚟嘅。咁而家開始咧，利華就。即係摸到呢個脾性啊！譬如話加斯道嗰啲咧，開始成日俾呢啲咁嘅波俾佢走啊！咁、你譬如射5次，可能就已經有一球中啦，即係差唔多有一球入咁滯。 孫興文係南韓噶， 南韓做咩啊？你估香港啊？ 你以為 中國啊？ 因為強國啊！屌你老味！ 姓孫嗰啲好少係中國噶，孫中山台灣。 估撚到你講呢個啊！ 喂，犀利喎！你真係 哇！呢個真係堅嘢嚟㗎！ 唔 係 啊，真係2010年你。话作客赢个多蒙特2-0，跟住一路都未赢过，打咗 啊！大部分、我印象中输输到冚家铲嘅， 一二全部输 啊！又系嗰只 魔咒嚟嘅，又 好奇怪，即系好似拿波里去祖云达斯咁咯。咁所以呢个要留意啦。咁但系利华就上一场波咧，就上一场波对纽伦堡咧，因为之前输嗰场5-0俾曼联啦，咁咧就啲高層咧就好撚多意見㗎啦，咁希比亞衰嗰場波咧就已經叮囑曬所有人就要打翻認真少少啦，咁所以上一場波對紐倫堡咧就要打叉咁打嘅，咁睇下呢場即係贏咗場紐倫堡之後，咁啊又面對另外一場即係硬仗，咁啊睇下又守唔守得住啦，咁啊多文就上一場其實3-1有冇咩印象啊？即係阿卡妹嘅咩？點樣贏法嘅我都唔好記得喎。 有啊，因為嗰陣你做緊啲緊要事嗰陣， 唔係嗰 咩緊要事啊？ 嗰段時間未啊？頂你個肺！嗰段時間，斯文仲有啲緊要事。我哋係飲緊斯文嗰餐，就喺度睇緊多蒙特嗰場波嘅， 仲要喺度係咁嗌。 所以你問阿斯文，佢唔知嗰場波點樣。 我淨係記得你哋係咁歌於歌於 叫歌你。 然後我哋特登上上夾埋噶嘛，大佬。 經過 係 點樣嘅？ 其實係膠著咗70分鐘。係 啊，膠著好耐。 係啦，咁到奧巴美揚入咗嚟之後咧，咁啊連續，其實嗰四個入球咧，全場咧全部都係喺尾段嗰30分鐘。 係。 咁啊，但係全部都係死球嚟嘅。 係。 係啦，咁啊好多十二碼啦，有3個十二碼嘅。 係，咁啊表現如何咧？你對你隊波咁啊呢場波你對你隊波，唔係有冇啲咩傷仗啊？仲係嗰扎喎。我記得上一場都仲係費特列治夾蘇格拉底打中堅啊， 仲仍然會係佢最快可以出得翻嘅都會係舒姆沙，但係今場都未見到佢。 係比斯社會出得翻啦， 出得到啦， 咁所以 基爾可能都會出下。 係啦，應該就如無意外，較為睇好多蒙特嘅，攞埋3分咁啊，但係就會上翻去同呢個利華同分，計得失球率佢係贏利華嘅，即係話可以有機會咧，呢、這個禮拜就會爬翻上去number two 啦嚇仲有就睇先，仲有邊隊啊？仲有拜仁啦，拜仁就會對住 不萊梅 ，OK， 哇，雲達上個禮拜咧。又打撚咗一場好壯烈嘅賽事，4-4作客就和呢個荷芬咸啦。 荷芬咸咧呢队波嘅奇队啊，今季嘅上半季德甲咧3-3试过两镬，2-2啊试过两镬，再整一镬4-4啦，唔肯定再有冇一镬4-4噶。呢队波系入几多就 失几多， 咁啊上个礼拜真系好稳正，又系上半场佢先领先2-0，跟住上半场都未完就俾云达追翻2-2。跟住然之后呢下半场呢哎呀又系一开呢又已经呢又抌两球又4-2收工啦，系咪可以临尾又俾人达追撚返4-4，仲系嗰球最后一球系保时㗎，哇激撚到嗰个令女炸炸跳，真系呢都唔知都唔知点计。咁啊两个龙门都撚灰鞋㗎，其实失嗰啲波全部都哎我都大八球波都记唔得晒，总之嗰场波就劲到灰鞋㗎，即係好撚怪。 呢队波啊球会长期最大㗎啦已经。 係啊。喂荷芬咸今季嘅歇冬啦，而家喺度护緊级啦，佢都系尾嗰嘅。但其实今季记忆中呢佢有好多波呢系真系应该赢，系到最后系变输或者变和噶，即系嗱，譬如话对利华嗰个鬼波啦，嗰个又系啦。咁仲有咧，其实佢投咗几场波，有啲咧，佢输俾人哋咧，系摆明又系输啲越位啊，或者佢自己入嗰啲波冇越位，俾人判捻咗越位啊，好捻惨啊！呢队波今季咧系即系完全系需要去黄大仙度拜神噶。咁啊，讲云达啦，云达会对咩话？对主场对拜仁喎，系啊。咁啊，牌面上就应该冇得打嘅，不过打完个德国杯就掟翻云少少啦，因为呢个洛宾又未收呢嘅六个礼拜 ，OK， 咁啊打场德国杯，本来上个礼拜场德甲佢对住系咪对布伦瑞克啦？对上个礼拜对布伦瑞克佢就入两球啦，好捻威，好捻 fit 啊！你最近都咁啊 fit 到入厂，咁啊德国杯无论啦啦就出嚟，咁啊哇嗰下撞得好捻型啊，咁啊争即系唔断脚已经好捻好啊，咁啊跟住而家又会停六个礼拜啦，咁啊佢嗰个位就睇下哥迪奥拿点摆啦，有几个选择嘅，咁啊最正常嘅选择就梗系摆翻梅拿过去右边踢啦， 冇错， 梅拿应该系最开心嗰、那个，如果见到洛宾受伤，咁另外仲有哥石啦，咁但系哥石咧，你睇到咧就开始用佢啦，拜仁，但系咧就哥迪奥拿就有铺人咧，就通常中意而家系摆佢喺中间，不止打个进攻中场，甚至系喂文素基治，你唞先。摆哥石落去打中锋都试过，咁啊，所以即系咁，但系呢个你知啦，西班牙教练冇锋阵嚟噶嘛，即系好兴摆呢啲咁嘅阵，咁所以咧就会唔会将哥石会摆翻去佢惯常踢嘅右手边咧？咁呢个就会系即系睇下呢样可以留意一下嘅。咁但系其实就真系即系连赢咗哇几多场啊，已经保持咗唔知38-39不败跨季，拜仁好似冇敌手咁啊。咁啊呢场波去到云达。都睇嚟都係大抄啩，即係成個大抄款咁樣咯，即係抄雲達咯， 唔知啊，因為點解咧？因為其實雖然嗰邊即係 今個禮拜有冇歐聯賽事？ 有啊，歐聯嗰、okay, 我會答 歐聯佢唔使流力喎， 佢嗱佢出咗線，但係咩咧？面子上嚟講，因為要對住曼城。 嗯， 系啦，即系 面子工程。 你话会唔会大抄？我有 咁啊，要保第一位嘅， 有少少保留噶，系噶，所以 保第一位啦。 系啊，所以对曼城，我觉得哥迪奥拿会留啲去打曼城嘅。 咁但系我谂个重心会摆翻个联赛度先啦。热冬冠军咁啊，系人都想攞。哥迪奥拿未试过，咁啊，梗系会 赢。 重心会摆 赢两球同赢五球都一样，咁赢两球咪算咯。 所以又要提翻之前啦，多蒙特嗰度你就要留意一下啦，因为多蒙特就周中嗰场。更加紧要，大佬 马赛 死大战，咁啊嗰个留翻俾哭波桑讲啦，吓即系 F 组嘅生死大战就会喺将会嚟紧个礼拜咯。咁啊，仲有就另外啊，仲有边 度先？你讲晒得噶未先？ 荷芬咸啊，会呢个礼拜会作下对法兰克福喎。咁啊，其实就法兰克福可以讲个古仔俾大家听下，大家都冇乜留意啊。欧霸嘅其实就欧霸咧就法兰克福嘅上个礼拜即系第五 round 嘅法兰克福嘅作客就去呢个波尔多，就创造咗一个欧洲嘅新纪录啊。那个纪录咧就唔系同球员有关，系同球迷有关。佢哋就有12000人去咗波尔多睇作客嘅 嘅嗰場波。OK， 咁啊亦都攻，佢又好得意啊 ，Frankfurt 咧就喺呢個目前嘅德甲咧。就互級大戰嚟嘅，即係譬如話嚟緊對荷芬咸咧，整季嘅德甲都打得唔好啊，咁但係歐霸佢係排第一，打五 round 就已經出線，咁啊掃曬。 不過 咁啊點可以講下嗰個奇特就係乜嘢咧？因為大家都大家應該清楚啦，通常作客嗰隊球隊嗰啲球迷咧。你去人哋嗰度咧，通常都係人哋都係俾千零二千位俾你嘅啫。 係啊， 咁但係點解會走咗萬二個出嚟咧？咁呢個咧其實可以講下，又能可以講下一個另外一個德國嘅一個特質啦，就係德甲。德國咧其實喺雲雲嘅歐洲嘅足球裏面咧，作客嘅球迷係最熱情嘅，同埋最忠心嘅。咁咧，譬如話有一個特色咧，就係咧，你知唔知全個歐洲嘅足球咧？我膽敢講，其他都冇乜邊啲歐洲球會有嘅，但係咧歐洲唔係德國球會咧係有得俾球迷咧買作客嘅季票嘅，即係買 season ticket 咧，唔淨止買主場嘅，買作客都有嘅。第一隊係邊隊咧？第一隊就係大概90年代開始咧，科隆係第一隊有嘅，咁就係幫你用一個特價咁啊買，同埋即係譬如安排啲。食宿啊，或者車啊咁樣之類之類啦。咁後屘而家咧就慢慢咧就好多隊都有，係咪全部20隊有我就唔係好記得，但多蒙特係有嘅，我記得都有季票作客買嘅。咁所以咧就即係呢個就係一個德國球迷嘅一個特色啦。因為你而家普遍咧，甚至係英超咧作客嗰個入座率咧係一年比一年低嘅。呢個係同歐洲嗰個經濟有關啦。因為你睇一場作客嘅賽事咧，你付出咧嗱呢個就考驗你嘅忠心啦。你睇主場可能班閉咩？你隔離屋就已經係啦，行幾條街就已經過你球場。但係你作客，你長期仲跟住你嗰隊球隊咧，咁你真係死硬，即係死硬派啊！我講緊，即係譬如因為你作客，你要付出好多代價，譬如話你使好多錢啦，再你嘥好多時間啦，咁同埋即係你要成日長途跋涉啦。咁所以咧，其實你發覺仲有一個特現象就係你見到咧德國嘅聯賽咧，你發覺好少，幾乎冇禮拜一賽事噶嘛。其實佢哋就好細心咧，就照顧嗰啲作客球迷啊。因為你嗱，你舉例，譬如話，如果你有場禮拜一嘅，喂，你大佬真係攞人命咩？你大佬因為譬如話你我曾經咧，我喺幾年前咧，我去多蒙特睇過對漢諾威咧，咁你又睇到個現象就好得意嘅，因為咧喺德國咧，譬如喺南部咁樣咧，佢嗰啲多蒙特球迷唔係淨係聚曬，唔係淨係喺多蒙特嘅城市嘅，佢係喺其實周邊附近有好多小鎮啊，好多城市啊，或者甚至有啲喺佛內堡嘅人咧，佢都係擁多蒙特嘅，咁所以咧你喺比賽日咧，你就會見到一個現象好開心啊，就係咩咧？喺條公路度揸緊3-4個鐘頭車咧。哇！你見到好多啲黃黑色嘅車啊，或者好多啲著曬多蒙特嗰啲即係嗰啲球迷揸住車，好啊開心，因為你譬如你揸到半路咧，就會大家停低架車，煲口煙啊，咁啊全部都係多蒙特球迷 自己有咯。 我上一次睇就因為佢對漢諾威啊嘛，咁所以我唔會撞到漢諾威嘅球迷嘅，因為點解咧？漢諾威球迷就喺北邊落去噶嘛。咁我就喺佛內堡上，我就喺上去㗎嘛，所以我全程係撞唔到漢諾威啲球迷㗎，但係全程係會撞到好多多蒙特嘅球迷囉。咁所以呢個呢就係作客球迷呢即係德國就係一種特色啦。咁 Frankfurt 呢就喺嗰場歐霸呢就創造咗個創舉囉，就係12000人。咁佢後尾就點呢？波爾多就亦都好配合，首先就係、是球迷會咧就先即係球會咧 ，Frankfurt 咧就喺賽前咧就先就即刻通傳呢個波爾多，就喂我呢邊好撚多人買飛喎、 啊，咁波爾多好撚多難民啦、 啊，哦冇撚所謂啦，計一計我哋波都排包尾啊，都冇撚人睇，因為法國好冷淡嘅，即係 even 即係去就算國家隊有時啲賽事都係咁撚樣，咁啊好啦。俾10000球飛俾你破天荒，因為博多個球場咧係裝20000球迷嘅啫，所以如果你大家如果有機會可以抄翻嗰場波睇啊，嗰場波 Frankfurt 好似主場咁樣，全部著曬橙色嘅球衣咯，咁然之後後屘咧10000都不得止，咁10000個球迷咧就係、是、通過法蘭克福球會去買嗰個球飛，然之後就大家就集體去啦，仲有2000。是自己自由行殺落去博多，跟住博多冚家產仲有 俾埋佢啦， 俾撚埋你啦， 有錢唔要啊！ 嗰場波最後搞到咧， 作客嘅球迷係多撚過主場嘅，所以係一個創舉嚟㗎。咁所以嗰場波係需要攞出嚟講下咯，即係一個好奇特嘅景象。 結果都贏啦， 結果都贏，佢緊緊贏啦。邊哇邊個夠撚膽贏你啊？ 冇啦，冇飲嘅波爾多。 喂，幾撚驚？大家驚你喺博多度暴動，飲撚曬嗰啲紅酒啊，大佬係咪先？好撚大鑊啊！咁所以就呢個幾得意嘅。咁所以呢個亦都可以即係知道下，即係德國球迷嗰個熱情啊，同埋嗰個忠誠度係。好强嘅真係係全欧洲最强嘅。 日本就係。 係啊。 一有啲咩比赛呀拉晒大。 佢哋我諗呢十年八年都係啦，即係枕住保持住一个好高嘅入座率啦，同埋就係即係作下球迷嗰个热情啊，呢样嘢好值得称赞嘅。 点啊， 下次再讲。好登登登。 咁德甲讲完讲多场啦 ,ok, 咁啊即係飞去意甲嗰边啦，因为今个礼拜。 我都唔知道意甲咩波 嘅。最大嗰场啦，罗马主场就会对住费伦天拿嘅 ,ok。 对费伦，罗马对费伦。 第二对第五位 会唔会和第五场呢？罗马真系连和四场喎、上一场对亚特兰大系应该输嘅，保时俾佢入埋，咁啊一比一，对波哇信心非常不足啊，咁啊相遇出嚟嘅谢云路同受伤之前好似两个人咁，睇下有冇挞翻啦，好靠佢啊，咁同埋就我冇乜消息啊，我都唔系好清楚意甲呢个礼拜踢咩波，咁就其实托迪出得未呢、這个我谂系几关键啦，呢个目前真系又要需要翻托迪走翻出嚟震下个军心啦，咁啊呢场波会系主场会对住费伦，绝对有，又系一场硬仗，咁啊睇下可唔可以成为一时佳话啦，第十五场波睇下会唔会练。升十场，再连和五场， 好多资格，乜嘢都 乜捻嘢都做得出啦，真系。 咁另外拿波利主场 乌甸 就会对住乌甸啊。 系上一场就全多谢我啦，五家产斌仔，唔系我买咗你输捻埋啦，作客4-3定3-2啊，就赢拉数。唉，你一球我一球啦，那个后防真系又系衰到惨不忍睹，都系嗰句即系。好彩前面有啲怕位度啦，何西加利庄啊等等嗰扎。 4-2。 4-2啊 ,4-3 啊。 4-2。 4-2, ok, 打得好紧凑嘅其实上波。咁啊拿波利执返场啊，可以继续追下前面嗰两队啊嘛。 早记 头场喎，星期五晚喎，今晚喎，作下对波落嚟啊。 冇问题。 冇问题啊，咁啊因为就欧联咁所以佢又 打着咗早记，老实讲喺意甲度。 冇乜大问题嘅。 冇大问题。 系啊。 即反而迟啲啦，即今晚冇时间讲啦，讲一讲下 AC 啊，大佬 AC 真 係。AC 啊上个礼拜又要多谢我啦。又要多谢我啦。咁啊今个礼拜应该都冇问题啊，呢两场波佢唔执六分啊，真係唔加惨嘅，讲咗好多次。利和鲁嘛。 系喎。 喂打对最弱嗰两队咁制㗎啦。咁啊上个礼拜对榜尾卡达尼亚我都买佢和啊，记得俾佢啊。咁所以佢就终于就赢翻场3-1、3-0嘅，我记得。咁跟住之后就今个礼拜会对利和路啦，一定要执埋呢三分噶，一定要执埋呢三分。咁 3-1啊，对卡纳。 系咯，慢慢再讲啦，嗰、那个就。咁而家就见到啲 CCTVB 新闻，成日有啲意甲啊，讲下噶喎， 系啊， 一个人。咁都好啊，起码俾香港人都知道，留意翻多少少意甲啦。 知道有个意甲啊，原来 知道仲有意甲在传，冇停到嘅咁样咯。 喂，好啦， 西班牙今个礼拜就哇，真系做西班牙人几开心，即系等同放假。OK， 打西班牙杯，咁啊，所以就 唔讲啦。 完全主力全部可以放假噶， 费事讲。 咁啊，所以唔系真系好好啊，应该头脑足晒啦。即係養，即係所以係非常好啊！咁啊特登，我都唔明啊！周中咧可以懶到唔踢嘅個西班牙杯，擺個周末踢，咁所以咁啊呢個其實亦都係對，即係真係話時話喎，對巴塞係俾佢唞一唞氣啊！大佬， 巴塞皇馬 傷兵滿營，OK， 即係唔係就係美斯？哇！大佬而家嗱連輸兩場，哇！連輸兩場啊！嗰個領隊炒得㗎啦，喺加泰隆尼亞日日嗰啲報紙咧就廢撚到個馬啲，本來話之前就賺佢賺撚到天上有地下無啊嘛，輸兩場即係踩撚到嘅，仲衰過莫耶斯而家。咁啊，然之後跟住哇，啲人就傷撚曬啦，恩尼斯達傷，沙維又傷，美斯又傷，個撚個都傷嘅。咁啊，好彩俾佢唞唞氣。其實都唔知咪就佢啊！我都仲未明白點解會週末踢呢個西班牙杯。 得翻阿邊個啫嘛？ 奇撚怪啊！真係 得翻死啦！新鮮翻嚟尼馬同埋阿邊個啫嘛？ 咁啊，而家就俾尼馬表演㗎啦，咪即係睇佢孭到隊波踢啦。 阿里加斯 咁啊！但係今個禮拜西班牙杯對住啲弱女又冇理由連輸三場啩，即係冇撚可能啊！如果輸我就 即刻 dead air， 我就等等等等啦， 唉，等等等等等等等之前咧，我哋先EV 提供咗一个好重要嘅数据俾大家， 系 刘家帅领队阿柏道同埋龙门阿古尔系嘛，叫做中文叫古尔，啱啱攞咗十一月份最佳领队同球员。 哦， 呢个魔咒， 曼联真系唯一就靠 呢个魔咒，大家要留意啦。 系， 即系呢个会唔会令到 唔系实至名归嘅，佢两个都咁啊。古尔一场够十九几个扑救啊嘛。咁柏道就连赢咗几场系咪先？咁啊， 啱嘅， 系咯，啱嘅啦。咁啊，系时候攞一攞，咁啊，整翻三分，黑都要黑翻嚟啊！屌你真系，而家唔系讲笑，真系。唉，好，喂，真系要等等等等啦，大佬。 喂，啲兄弟有咩？ 有冇人帮手躲一躲啊？打头 啊！啲兄弟，系啊。 有啊有啊有啊，屌！ 睇唔睇屌？系啲兄弟好辛苦噶，谂得。 唔系，屌甩咗支麦啫，甩咗支麦啫。唔系，夏沙达就话哇喺写到咁样嘅。 系。 史笃城对车路士就车路士赢同埋细，咁啊利和路对 A C 就 A C 赢，曼联对。纽卡素，系 啊，嗰啲系咁噶啦。 曼联赢，跟住水晶宫对 咩？曼联赢啊？ 系啊。 O K， 都中晒三场啊，佢肯定。 水晶宫对卡利夫城就和嘅。 哦，四场啊佢。 系啊。 O K， 中三场啊。 佢平时都。 系 O K， 旺啊，靠晒佢真系。 系啊，咁咪我啦，就慕逊加柏就赢零四嘅，史特加对汉诺威同埋法兰克福对荷芬咸都系大嘅，慈生就汉堡赢，利记大。多蒙特对利华古信就半场入球细 ，Chip 咧就系利记半场胜，同埋呢个曼联对纽卡素就纽卡素嘅尼美首入，仲有西班牙杯桑坦德对西维尔就系、是、桑坦德赢嘅。 提一提，讲多少少啦，提一提，提少咗场嘅金价，今个礼拜其实德甲仲有一场好值得睇嘅，就系、是、慕逊加柏对史奥瓦零四，三对四位。慕逊加柏赢到又系唔识收啊，连直落赢咗五场啊，如果对上九场波，我记得系输咗一场波到嘅啫。咁啊，前边今届终于调教到成个组合出嚟啊，艾兰高啊 ，Max Cruz 啊，新加盟嘅，仲有就系、是。今屆亦都係小黑零四，係咪過去嘅 Rafael 啦 ？Rafael 咧，其實要提一提咧，兩兄弟呢對巴西球員咧，都係好犀利嘅今季。一個喺哈法柏林嘅 Ronnie， 一個就係、是、我唔記得邊個大佬邊個細佬啊，仲有一個就係、是、拉菲爾，就喺呢、這個唔係曼聯嗰個啊，就喺慕逊加柏咁啊。入球停不了啊 ，Max Cruz 入七球，跟住 Rafael 入七球，仲有咧就。個特色就仲有加埋夏文最近嘅近況又好好啦，咁啊前面咧嗰、那個即係入球分得好均勻啊，同埋成隊波你知道慕逊加柏已經係好硬淨，同埋就最近就係啲作客病啊全部又醫好曬啦，咁所以隊波真係大佬一口氣連續直落贏咗五場波，咁啊然之後攞住呢個氣勢上嚟就會對住排第三嘅，唔係佢係咪排第三嘅小黑零四咯，咁啊小黑零四其實就。一 小黑唔系第三， 多蒙特第三， 边队第三啊？ 唔 系第四、第五之争 ，sorry 讲错，排第四嘅小黑零四，吓零四真系排第四啊！咁就零四，其实如果讲联赛嘅近绩又系唔系太差嘅，即系都好似三胜一和未输过近四场波，咁啊即系自从保定嚟咗之后，咁所以就呢场波又系势均力敌嘅。星期六其实即係又係嗰句啦，試下揀下德甲睇啊！呢個禮拜德甲應該係幾精彩嘅。 咁但係斯洛克就周中係要搏嘅， 又係要搏，佢又有歐聯嘅婦女啦。咁冇春加埋就冇嘅，冇呢個婦女嘅。咁所以就嚇、又係要大家自己估啦。OK， 繼續噔噔噔噔。 好，補充埋先，師兄仲有阿仙奴大維羅納主勝，摩納哥主處， 係啦。 EV 咧就系英冠保顿对唐加士打主胜，哇足总杯谭和夫对布利斯托城客胜，法甲就图鲁兹对蒙比利埃主胜。 O、okay, K， 好 系啦， 仲有冇？ 我你先啦，先啦。今个礼拜全部都系博冷啊，讲明先啦。先系修咸顿对曼城，修咸顿和，跟住然之后穿落去嘅系。富咸尾场对死啦，富咸 阿士东维拉， 富咸对阿士东维拉，维拉，富咸赢，跟住然之后新特兰 對主場對熱刺新特蘭 win 係啦。 OK， 咁啊到我啦。上個禮拜我輸曬三場，都喺意大利嘅。咁啊，唔好啦，喺边度 走？ 喺边度跌低就喺边度走啦，走啦，真系唔好搞我啦，搞甩掂。今个礼拜为求估中不择手段啊，全得夹顶你个肺。咁啊，首先第一场啊，多蒙特赢利华古信，跟住仲有咧都系慕逊加柏赢斯洛克04。头先嗰两场，咁啊都系拣主场嘅，咁啊拣翻场作客啦。星期日哈化就作客会赢呢个布伦瑞克啦。嗱，三场。仲有一場呢，如果三場中曬之後啊，其實冇咗三場之後中曬喎，因為嗰場禮拜日㗎喎。OK， 咁啦，呢三場點呀，唔得，真係忍唔住要揀多場啦。漢堡對奧格斯堡。 我屌， 我就會輕輕會呢場，我真係又要爬少少懶啦，就會追個和嘅。咁啊，近況嘅漢堡係好返好多啊，但係有邪神出返嚟啊。即係我覺得有個邪神 雲達位置， 雲達霸志，暗家仔佢傷咗之後咧， 漢堡好， 你靠住嗰啲艾沙蘭啊，靠班所有成班嗰班僆仔，仲有嗰個叫做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個九號仔啊，土耳其啊，呢、這個咧其實世界盃冇得踢啦，叫就係十九歲嘅咋，其實可以留意一下佢，哇！真係呢幾場波踢得好撚好，叫個名好撚難讀嘅，叫哈根。切叉呼噜噜咁样嘅，大就系咁，哈根切叉呼噜噜咁样嘅，哇，好捻好波呢条友，咁啊，即系成班僆仔踢系好捻好啊，咁啊，云达华士已经话啦，呢场波我绝对可以出翻嚟噶，屌麻捻烦又阻捻住个地球转，所以我觉得咧佢又会出嚟坏事啊，咁所以咧就我会追翻和波啦，咁但系就近况嘅汉堡其实真系噶，哇，比斯达啊、巴迪积啊，或者仲有啊呼呼噜噜啊，仲有加埋啊艾斯兰啊，成班都踢得好好嘅，咁啊，但系又出翻个老鬼出嚟，咁啊，黐下呼噜噜咧，又可能会摆翻落后备咯，真系扑街，因为佢个位系同阿可以同阿云达华士系重叠嘅，咁所以呢场波我会追个和咯，三场赢波加场和波中晒，呢、這个礼拜肯定杀晒， 好到 Steven。 我就扑你个街，我拣两有两场波咧，俾阿杰斯搞一搞。我照讲啦，屌，我拣四场嘅，咁我其实我汉堡对奥格斯堡，我想我要汉堡嘅。咁利物浦对韦斯咸，我要利物浦让球胜嘅。咁西布朗对诺维治，我要西布朗，同埋就系、是、亦都同阿迪神撞啊。不过一差唔多啦，新兰对热刺，我买新兰让球主胜。 嗯，我跟你，我 觉得热刺未必赢到。 你呢四队，我实跟你买，放心系嘛？呢条友仔系啊， 唔系你讲边条男，边条友仔 啊 ？Steven 啊 ，OK， 系啊，跟你买。 好啦，咁啊，大家 惊一，仲有惊一 ，你唔 好留低佢啦。 屌 ，OK， 拜拜。 唔系，我以为挡咗嘛。 今个礼拜应该大好捻多波，史笃城对车路士大，富咸对阿士东维拉大。礼拜一嘅史云斯对侯城都系大， 咦？你唔惊翻翻去周末又变捻翻晒细啊？真系 唔惊， 我唔惊得啦，我提一提你啫，唔好以为啱啱周中开晒啲大啊嘛。咁啊，差唔多啦嘛，俾晒咯， 差唔多啦， 差唔多啦。 好，咁啊，最后交代少少嘢先。第一样嘢就OK 啦。头先之前开头节目开始嗰度提过，新节目啊，23-40 Kenny 同狮子主持嘅。OK， 揾咗唔同嘅嘉宾。啱啱嗰集咧就啱啱嗰集就应该系 就系嗰嘉宾 啊，应该系京一同埋姚尊嘅。OK， 系啦，仲有卡妹喺度嘅。OK， 咁啊，嚟紧落去。嚟緊落去啦 ,23-40 啦，逢星期二晚就10点钟会员下载。 唔係话冇特定主持㗎咩？ 因为佢两个 host 个节目嘛，咁会搵唔同嘅人上嚟。 噔噔噔 咁啊，第二样嘢啦，就係嚟緊听晚就会上新一集嘅蓝添啦。OK， 咁啊，继续 Wilson 同埋夏萨特，仲有阿 Kit 会带住一位嘉宾去做访问嘅。OK， 咁大家留意住啦。咁啊，第三样嘢嘅就係即係呢个要俾返个 credit 卡妹嘅，有食到开始不断咁去制造啲 YouTube 出到嚟啦。咁啊，啱啱我唔知服定唔服啊嗰件事。 卡妹好嘢 ，OK， 咁啊， 姐好嘢， 辛苦系慈生 嘅，咁啊辛苦晒，辛苦晒，京一卡妹同埋慈生啦，咁啊留意住啦，系咁多， okay. 最后啊 ，sorry， 仲漏咗星期日晚曼联主场新闻9:30，系啦 ，OK， 咁啊差唔多啦，咁啊留想知道世界杯嘅结果。 啊，点样分析？咁我哋就留就亦都要留意住呢个星期二晚嘅哭波桑， 哭波桑 会交俾阿师兄啦。咁啊，最后啦，咁啊送埋一只。啲人唔係歌仲 Mandela 嘅歌嚟嘅，咁但係因為世界杯咁，我哋就上一屆嘅世界杯喺邊度啊？ 南非， 南非， 我哋聽落揀翻一隻上一屆世界杯嘅、哦、世界杯嘅歌曲，咁啊結束今晚嘅足球頻道啦，哇嘎嘎 Shakira， 咁啊差唔多啦 ，OK， 拜拜啦， 拜拜。 For Africa.